午后，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969听资讯。 针对近日网传九年义务教育升级为12年制，中考将取消的消息，教育部近日做出了回应，否认该传闻。今天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。财政部门的消息，2018年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预算指标大约达到929亿元，其中四川省最高，大约达到62亿元。中国气象局表示，11月全国平均降水量15.9毫米，较常年同期偏少了15.3%。11月全国平均的气温达到3.6摄氏度，较常年同期偏高了0.7摄氏度。环境保护部公布数据，1到10月份全国实施按日连续处罚等5类案件总数达到32227件，同比去年的1到10月份增长了126%。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中国快递物流指数，11月份为112.1%，比10月份回升了4.6个百分点。近期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组织抽检淀粉及淀粉制品、方便食品、酒类和糖果制品等4类食品310批次的样品，合格批次达到308批次，不合格的样品2批次。来自国家气候中心的消息，最近5年，我国空气质量总体呈现着转好的态势，全国80%以上的地区植被覆盖转好，荒漠化得到了有效的控制。 么都做，你最爱的是我，还以为差一点走火，却带来属于我两个的烟火，美得我没话说。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 不测的气温，即使呼吸很近，葡萄怎么紧，我身份方回稳，差一些信心，高空之中苦行，要跌几次方会聚散都庆幸，缘分无可控制，再半空实际，乐与悲笑或痛，我没尺度去估计，似是已分，我们还相差几里，涂上气压又变化到一起，爱情危机，有谁能分析推理，无论我们没有防御，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知不觉又进入了大雪节气，大者盛也，至此而雪盛也。大雪呢，标志着正冬时节正式开始了。这个时节呢，适合适当的多吃一些牛羊肉、木耳、大枣，提高御寒的能力。同时也要记得天气干燥，要多补充水分，吃一些藕梨等等滋阴的食物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周周。天气渐冷，可寒假将至，新年呢也不远了，不知道你有没有期待假期的到来呢？ 平淡了岁月的忧伤，在窗外的理想找不到进来的方向，不知道那些困惑是否和从前一样，还有谁在快乐吗？心跳，还有谁在快乐吗？

之间锁着我的爱恋，你的唇齿之间留着我的誓言，你的一切一动作有我的视线，你是我的诗篇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。 虽无的月亮身上 午后，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7年报告发布，报告显示中国劳动力的平均年龄为37.62岁，城乡劳动参与率为64.27%，城市家庭收入是农村家庭收入的2.1倍。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。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发布报告指出，2016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总量跃居全球第二位，中国网民的规模达到7.51亿，位居全球第一。中国证监会近日公布了数据显示，2016年到2017年的10月底，中国新上市605家上市公司，由高新技术企业达到495家，占比达到82%。由我国研制的全球第一艘智能船舶在上海正式交付使用，这也是全球首艘通过船级社认证的智能船舶，标志着我国智能船舶的技术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。央行发布数据显示，2017年第三季度移动支付业务增长较快，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处理移动支付的业务达到97.22亿笔，金额达到49.26万亿元。中消协约谈了摩拜、ofo 等7家共享单车企业，建议尽可能采用免收押金的方式提供自行车租赁服务。中国足球公布了2016赛季中超俱乐部的部分收支情况。2016赛季中超俱乐部总收入为70.82亿元，而俱乐部的总成本为110.14亿元，亏损近40亿元。新机场建设传来了新的消息，从今往后，一个大约12万平方米、集办公、酒店、商业于一体的综合服务楼将与机场航站楼直接连接。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怎么那么美，真的让我想入非非，写了一个真心的贼，爱梦呀万分之贵，没有时间可以浪费，无论有什么另外一个机会，让我吻上你的嘴， Wanna a l o s 朋友给你拉你的刀，你的美就是一张美好，别责怪我的一点冒昧，我想陪你度过零零碎碎，你太美你太美，为了你我你征服大的南北，沉鱼落雁难忘的向北，温暖止不住心如你的美，黑宝贝给我你的拥抱，让我永远珍藏你的美，怎么那么美， 你这么美，你这么美，你这么美，美你这么美，美美美， 怎么那么美， 你这么美，美你这么美，美你这么美，美美美，你这么美，你这么美，美你这么美，美美美，你这么美，你这么美，你这么美，美美美。 不知不觉又进入了大雪节气，大者盛也，至此而雪盛也。大雪呢，标志着仲冬时节正式开始了。这个时节呢，适合适当的多吃一些牛羊肉、木耳、大枣，提高御寒的能力。同时也要记得天气干燥，要多补充水分，吃一些藕梨等等滋阴的食物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周周。天气渐冷，可寒假将至，新年呢也不远了，不知道你有没有期待假期的到来呢？